俄罗斯、叙利亚、伊朗、印度、印尼、缅甸、日本、黎巴嫩、埃及、阿尔及利亚、捷克等国通讯社、报纸、电台、电视台和网站在6月4号到6号期间报道了我国外务省发言人就联合国安理会以我国旨在增强核武力的弹道火箭试射为借口又炮制出制裁决议事所发表的谈话。